第76集，后座。安宁真的要坐秦威航的车回去了。R1的后座很高，安宁抬腿坐上去，立刻觉得有点悬。秦威航见他上来了，就往前趴，双手握向车把。安宁盯着他俯下的后背发了一阵呆，直到秦威航往后侧了一下头，他才回过神，将双手扶在了秦威航的腰上。车子没有立刻发动，秦威航松开手，又坐直身，然后直接拉住安宁的双手环在自己腰上。安宁感到秦威航的手将自己的双手压在他胸口下方，那一压严肃而用力，俨然是你最好别松开的架势。也许肢体语言表达得太充分，当秦威航的手拿开，安宁真的没敢松手，掌心贴着秦威航柔软的白色毛衣，全包围式的头盔将秦威航蓬松的兜帽压了下去，然后就感到车子嗡的一声震动起来，紧接着自己就被一股拉力往前一拽，身体难以自控地贴住了秦威航的后背，车速很快就上去了，和坐其他车那种平缓提速的感觉截然不同。起初安宁还绷着神经努力让自己适应这种速度，然而上桥以后就有点 hold 不住了。桥上的车不少，秦威航驾着摩托将前方一辆又一辆车甩在身后，速度越来越快，安宁感觉再快点自己都快抱不住他了。 秦威航，秦威航，能不能慢点 儿？ R1 在他的喊声中无动于衷地俯冲下桥，非但一点没减速，还在前方一处弯道超车了，车子往一边倾斜，一阵强劲的风袭来，安宁不由自主更紧地抱住了秦威航。他只在很小的时候在云霄飞车上感受过同样的强风和离心力，此刻的感觉又像云霄飞车又不像，他不是重复地做圆周运动，更像是趴在一只鹰宽阔的翼展上，鹰也会打着呼哨绕着山峰画一个弧，可是鹰绝不重复地做圆周运动。风太大了，四周车流声汹涌澎湃，他们呼啸而过，不怪秦威航听不见他的喊声。黑色的重机一头扑进明亮的隧道里，急速让隧道里的风景完全变了样，流动的光像一道长长的火焰包裹住了他们。安宁看着秦威航兜帽的毛边在挡风面罩前舞动，他好像趴在秦威航的一簇羽毛里，从火焰的隧道中冲出来，他已经不再紧张了。他把头靠在秦威航背上，视线在那一圈舞动的羽毛后，看那些光线在他们四周飞快地弯曲游走，夜色透出一种光怪陆离的美，好像城市在秦威航的速度中融化了，只剩下柔软梦境将他们包围。R1 带他们回到校园，停在柠檬色的宿舍楼下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这天之后，安宁总是在想，任何人坐上这台R1都会爱上秦威航的吧，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改变形象，也能理解这种对万物皆成立的吸引力。 他在深呼吸中摘下那顶全盔，秦威航也摘了头盔回头看向他，他们头顶亮着的是路灯，可安宁却老觉得照着秦威航的是月光。 上去后就洗澡睡觉，明天我们要去一个地方。 去哪儿啊？ 去攀一座山。 高吗？ 不高，我有信心他会让我攀上的。 从那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，时间好像又变成了他原本无缝拼接的模样，没有了日期和终点的差别，分秒之间的过渡光滑得像一个梦。直到清晨时分坐上那辆黑色路虎，车门砰的一声拉上，安宁才找到一点梦醒的感觉。有些丢人，都睡过一觉了，他老觉得自己还在那台R1的后座上，趴在秦威航背上抱着他。 秦威航低头扣上安全带时，听见身边的人小声打了声嗝，抿住嘴角忍住了笑。仪表盘亮起，车子启动，汉宁才感到胃里过于饱胀了。现在是早上7:45，下楼前秦威航塞给他一大堆牛奶、火腿肠和面包，要他多吃点。 天黑之前你可能双脚都没法踩在地上。 秦威航的原话带着点不经意的恐吓，让他不禁怀疑那究竟是座什么山。路上车不多，暗蓝晨曦中的马路显得安静而开阔，黑色的路虎孤零零地停在斑马线后等着红灯。也许是觉得这70多秒的氛围太安静了，秦威航伸手放了一首歌来听，轻快的前奏从车载音响里飘出。很出乎安宁预料的，是一首甜美女声的韩语歌，而这首歌他竟然也听过，依稀记得是某部韩剧的主题曲。红灯转绿，在旋律的陪伴下，好像真的连心情都变得格外的不同。 太甜蜜了吧。 安宁忍不住看向播放屏幕，上面有歌手和歌曲的名字，是李宝兰，最初的位置。 是在哪部韩剧里听过呢？老想不起来。我唯一看过的韩剧就是 Signal， 而这很显然是一部恋爱剧的主题曲。 想什么呢？ 啊，这歌挺好听的，是韩剧的歌吗？ 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好听。好听吗？ 好听啊。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 对啊，你说过了。 秦威航刚刚的样子真的像小孩子，13岁，不能更大了。 一个多钟头的车程和接近一个小时的徒步行走，秦威航领着他穿越山谷和树林。在树林里走的时候，秦威航突然停了下来，抬手拦住了身后的人。安婷诧异地停下脚步，秦威航往1点钟的方向看去。 舍利。 安宁立刻紧张地望过去，只来得及瞥到一对耸得老高的毛茸茸的耳朵一闪而过。树林里有飒飒的风声，那只像精灵一样的动物消失在了风声中。 没事，我比舍利大只。 安宁才发觉自己不知不觉朝秦威航站近了几分，这大概是身体在危险前本能的反应吧。这反应令他失望，他不希望自己是依赖别人的那一个。 可是不然呢？难不成指望我来保护秦威航？ 有一次老师带我去远足的时候，骗我说有熊，我也没管，直接站在身后了，因为我没见过熊。 后面显然省略了一句，还挺怕的。安宁想象了一下15、16岁的秦威航一脸紧张地站到钟静身后的样子，少年的胆怯也直率得很可爱。 那天师母也在，我不过是用来满足他雄性表现欲的工具而已。 听起来好像很不爽啊。也许本来是想让你师母躲在他后面的。 师母太了解他了，不会上他当的，他们只是欺负我年纪小。 那你年纪小的时候是有多让人想欺负啊？ 现在不会，该他们躲我身后了。 安宁在后面冷不丁地笑出了声。秦威航停下来回头看着他，安宁挺不好意思的。 就是觉得你今天话好多啊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不服输又充满报复心的样子多可爱，所以他们才想欺负你吧。 是吗？那我话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？ 都好。 秦威航笑了笑，又掉头往前走，那个笑却烙印在安宁视网膜上良久，悠长余味一直滑进心坎。秦威航笑出来时那一声不小心泄露的轻快吐息，装点了这个骄傲的胜券在握的笑。他们终于抵达了那座山。秦威航说的不对，这山很高，根本不是20-30米的岩壁，这真的是一座山峰。 险峻而美丽。他们从冬青树的森林里穿出，就看到了它。它像绿色汪洋里的一座岛屿，等待着他们靠岸。 可是，未免太高了吧？有200米了，俨然是缩略版的酋长岩。花岗岩的峭壁上有一条长长的岩缝，层层叠叠，像一朵岩石的花苞。 抱歉啊，骗了你，其实还挺高的。 我能行吗？ 一共8段线路，可能是要花点时间。你要做好和我在上面待一整天的准备。